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柳欣，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空中曲院。今天呢，继续请大家欣赏第11届金门曲会上，北方曲校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 接下来，请您欣赏《梅花大鼓》《黛玉葬花》。表演者安冰，伴奏韩立祥、谢立国、石敬平、李杰、张玉恒，指导教师花无宝。 在南朝 谢陈恩。 轮长转四个大字，斗大盒子梯子更重，娘娘迈步庙门进，慢下二目看了分明，上边有素爷的像，背脊簪子是李陵，李陵本是我们南朝江苏，我也是我们汉朝卿，你们二人为主江山名丧在北。君是落凡影， 接下来请您欣赏曾在全国全军多次获奖的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的优秀青年相声演员，也是我们曲校的首届毕业生，我们的大师哥韩冰刘畅为您表演的相声《欢歌笑语》，指导教师田立和。 谢谢，首先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哎，谢谢大家。 谢谢。 太热情了。 哎，从掌声里看得出来，我们天津的父老乡亲们是太热情了。 没错， 非常荣幸啊，我们哥俩有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参加金门曲会。 没错， 特别是我们中国北方曲学校这一场汇报演出。 哎，对对对， 作为这个首届毕业生的代表，站在这个舞台上是感慨万分的 啊，非常熟悉。 问得太好了 啊，想很多事儿。 十年前的今天，我们就是站在这个舞台上，受到了我们天津父老乡亲们的支持、爱护和鼓励。 对， 谢谢。是，十年后的今天，我没想到天津的父老乡亲们还是这么热情， 还这么喜欢我们俩。 今天台下坐的不光是我们的父老乡亲的 啊， 还有我们的各位前辈老师， 嗯， 还有我们的师弟师妹们。 哎，亲爱的同学们， 在这里呢，我们衷心的祝愿大家在每一天里呢是精神好、气质好、风度好、人缘好、工作好、学习好、家庭好、环境好、父母好、妻子好、儿子好、儿媳好、姑娘好、姑爷好、孙子好、孙女好、团结好、关系好。总而言之一句话，祝大家好上加好，天天都有好心情、好胃口、好感觉、好收获、好风好雨、好天好地好人好运好的没法说，好的不得了，好个天长地久，好人一生平安。 好， 感谢大家。 哎，表达一下心情。 这个表达之后，咱俩该向大家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 哎，给朋友们交一下底。 我们俩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 对， 是一对青年相声演员。 没错， 我叫韩冰。 我叫刘畅。 哎，我们的名字还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我姓韩， 我姓刘， 加在一起呢就是韩刘。 这两天变天呢，都是我们俩人惹的祸。 今天是汇报演出啊。 对， 我提议咱俩为了给咱们这个晚会烘托气氛， 怎么着吧， 共同为大家唱首歌好吗？ 唱歌可以啊。 唱首歌 啊？唱什么歌吧？ 唱首轻松活泼的拍手歌。 拍手歌 啊？ 这歌我不会唱啊。 不会唱啊？ 换个别的。 不是， 换我会的。 别别，咱商量商量。 怎么着， 这样行吗？ 啊， 你给我配合一下， 我辅助你。 哎，辅助我。这个拍手歌就是让你拍哪儿你拍哪儿。 哦，这可以， 可以 啊，没问题。 现在开始啊， 来吧。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哎啊，就， 哎，就这个、啊， 就这个， 行吗？ 太简单了，来 吧，接着来啊。嗯，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咱们大家一起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脸。 啊，这个。 对对对，那位说得好，劲儿再大点就好了。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脸。 不想，一会儿想， 等下一番啊。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脸，咱们两个人一起拍拍脸，拍拍手，拍拍脸，拍拍手，拍拍脸，拍拍手，拍屁股。 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对不对？老话说的一点都没错。 说什么了？ 小白脸没好心眼。 哎， 成心是吗？我这拍完手拍脸都习惯了，你敢拍屁股？ 你看我唱这么好，大家听这么投入，你一做错动作给搅和了。 成心的， 你还赖我了。 使坏。 到了天津给大家汇报一下 啊， 这段时间没有说相声， 干嘛了？ 搞一项研究。 研究什么呀？ 研究歌曲。 哇， 哎呀，特别喜欢的。 哎呦，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啊。 嗯， 通过研究，我现在一肚子里已经没有别的了。 啊，对对对 啊， 这里边都剩下水了。 下水 没别的什么呀？ 歌曲。 还歌曲？ 信吗？ 我不信。 不信可以仔细摸摸。 歌还能摸出来？ 一摸你就知道， 这都新鲜。 仔细摸。 我 摸着了吗？ 摸着了。 什么呀？ 排骨。 什么排骨？像话？ 这什么呀？这 那叫五线谱。 行了吧，你们家五线谱这么宽呢？ 你甭管怎么着，本人对唱是特别有研究。 那太好了 啊， 今儿你算遇到知音了 啊。 我这人对唱歌呢也有研究。 是啊， 就因为唱歌啊，别人还送给我一个外号。 什么外号？ 他们都叫我歌曲姥姥。 哦，你是歌曲姥姥、 哎、 那咱俩拉拉手吧。 干嘛呀？ 提起来还不是外人。 你也歌曲姥姥。 我是歌曲的舅舅。这 什么辈儿？这都 我那姥爷都说出来的那个、哎、啊，跟大伙说什么意思？ 证明我会的歌多呀。 会多少歌曲啊？ 会多少啊？ 啊， 我这人不说话不吹牛 啊，还不吹牛。 就现在这些歌 啊， 除了没发行的没我不会的。 这还不吹牛呢？ 就这话 哦，除了没发行，没有你不会的。 那当然了。 那我现在唱首歌，你能说出什么名字来吗？ 想考我 啊？ 把话搁这儿。 搁哪儿？ 随便唱，一张嘴我就知道。 嚯，一张嘴你就知道？ 没问题呀、啊。 你要不知道呢？ 不知道好办呢 啊！ 朋友们鼓鼓掌，明天我改行干别的去。 这可你说的 啊，我说的， 大家可听明白了 啊！ 一会儿我张嘴唱首歌曲，刘畅要不知什么名字， 嗯， 大家别客气，热烈的鼓鼓掌， 没问题，大点声。 哎，对，羞臊一下刘畅同志的面皮啊， 什么行为这都？ 讽刺一下，你现在开始了。 就他会那两首歌，随便来，一张嘴准知道，什么他都这。 来吧， 嗯， 跟大伙说是哪首歌啊？ 你呀、 啊，啊， 找苍蝇吃呢。 什么叫找苍蝇？ 多新，你得出声啊。 哦，还得出声。 那当然了， 一出声你就知道了。 哎，准知道。 你听那个出声的啊。 来吧， 出声是吧？ 啊 啊 啊啊 啊啊啊啊！这歌您肯定知道了。 知道 什么歌曲？ 你牙疼。 喂， 在这啊啊叫什么呢？ 你不告诉我出声吗？ 你得有歌词有曲调。 哦，还得有歌词有曲调。 没歌词我哪猜去？ 那你更不知什么歌曲了。 你来呀， 你注意听啊。 啊， 首先你来一首比较流行的， 随便唱。 Every night in my dreams I see youI feel that it's all I know. 打住， 打住。Go on once more. You open the door and you hear in my mind. 啊，这个动作明白了， 知道了。 这个同志有抽鸡爪风的毛病。 去。什么叫抽鸡爪风啊？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啊、 告诉你别唱了，这歌我知道。 跟大伙说什么名字？ 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歌，对吗？ 哎呦，还真让他给蒙上来了。 知道这种歌现在市场上那行情吗？ 这歌还有行情吗？ 一毛钱听七段。 那什么，他说错了他。 听完了每人还送一双袜子。 问 什么拿这考我 蒙上来， 来个我蒙不上来的。 接着往下听，听这个啊， 来呀。 你可只买卡，不是我真心。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虽然他们老去的是我的老体。你 敢大戳子你啊！ 这歌小朋友都会。 你知道什么歌曲吗？ 妻子之歌，对吗？ 啊，对呀。 知道这歌谁唱的最好吗？ 谁唱的最好啊？ 我外甥。 这还差不多。 你哪儿这么些废话？ 那小孩唱的比你好， 还鼓掌了。你别这么多废话，往下听 啊！ 你听这个， 还有几分能说清楚？还有几分是糊里糊涂？情有几分是温存？还有几分是涩涩的酸楚，忘不掉的一幕一幕，却留不住。 这歌大伙儿， 往日 这歌大伙儿听我演唱是不是？别给他鼓掌，知道吗？唱的不好，知道 吗？不是，不是， 我是天。 是 你哎，咱俩别来！ 时 间不是你，人家大伙不是欢迎 还是 不是你？哎，打住吧！ 这就是爱， 不是 我看你看， 唱，接着唱。当着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再抽半拉烟儿，我掐不死你！我说， 不是您想干嘛呀？ 这歌谁唱啊？ 这歌我知道啊。 什么歌曲？ 过把瘾的主题歌，连二道贩子都会。 哇，还能把我唱歌接着下句来。 不但这首能接，所有的歌我都能接。 今天在这里玩你接不上来。 嗯，那是不可能的。 你听这个啊。 来呀。 一人走向内蒙古，心中好似故事木，远离家乡父母亲啊，睡梦啊睡。 朝花夕拾杯 中酒，寂寞的我在风雨之后，醉人的笑容 你都说那冰糖 葫芦儿酸，酸里面裹着甜， 九九女儿红啊，埋藏了十八个洞。 九九 那个抱一抱，那个抱一抱啊，换了那个月亮就笑，换了要那个抱一抱，那个抱一抱，那个抱一。 显得好想你，我在夜里有酒气啊，夸两江宝宝兵落西山，红霞飞站到爸爸 相亲相亲相亲 啊，天 啊正月 里来是新春，赶着那猪羊啊出了门 啊，猪啊 羊啊，别唱了， 谢谢。 好，听众朋友，第十一届金门曲会上北方曲校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呢，就请您欣赏到这儿。但是在这场演出当中啊，有一个遗憾哈，可能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听出来了。刚才安冰演唱的那段《梅花大鼓》呢，本来唱的是《昭君出塞》，但是呢，主持人错报成是《黛玉葬花》了。这一点呢，应该说是像金门曲会这么大一场演出的一个遗憾哈。不过对于我们节目来讲呢，倒没有关系。我们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一段《梅花大鼓》《黛玉葬花》，演员呢也是大家非常喜欢也非常熟悉的花派的著名传人花小宝先生。 Thank you. 有劲 听一番，他说是花谢花飞飞满天，红绡香缎有睡莲，有丝软细飘香榭，落絮轻沾拂袖帘。爱那好言道，浓尽葬花人笑痴，浓痴痴睡，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哎，那贾宝玉 今天我有一句话我要说出来，妹妹别烦，自幼儿我那姑父姑母双去世，撇下了你这花子般的温柔受孤单，妹妹你绝代花容孤又冷，肖像馆凄凉太不堪，自古道红颜多薄命，你是忧恨闲愁为哪般，你本是病口秋花身体而弱，如有知音甚可怜，那杯黛玉听把肝肠断，双双清泪湿透衣衫，他是万种的凄凉，悲又惨，尊一声我那小嘴哥哥，你莫要胡言，你看那四顾五人就是表兄妹，我有话说出来你也别烦，昨日里你遇宝钗虚心事，逢迎家客变眼双关，你那里小玉梅香全介意，文请不动富贵公子到这边，黛玉说把微带怒，回头出罢班花烛夜，山坡上的花篮滚滚坠下，山宝玉带下不偷羊，却在我的功课未交完，哥哥我一心无二就是你，再找知音一个难，二人正然叙亲事，老贾母差派使女到这边，太太问宝二爷林姑娘往何处去，大家找遍大观园，二人离了山坡后，方才的话儿一次不谈，从此后黛玉病在潇湘馆，王熙凤定下纪连环，宝钗冒充林黛玉，果然是通灵金锁配姻缘，林黛玉自焚诗稿持情断，贾宝玉看见花烛心痛酸，到后来宝玉出家他就